梦可以创一个曼达。 记中心在四个愿。 扎中心的三个愿。 先引导自己在这种放松的情况。 先引导自己在放松的情况。 再用四个愿。 再用四个愿。 这样容易成功。 能不能用你成功？ 如果不容易成功，我们记得我所讲的可爱的所愿。 如果不容易成功，咁记得长老之前讲可爱的所愿。 还是观想自己好像金字塔。 观想自己好似金字塔。 就关于这个所愿，就用四个愿。 关于这个所愿，就用四个愿。